清晨上嚟有我为你主持，钱佩佩为你主持嘅。当然啦，你应该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啦。咁啊，提提你今日嘅日子啦，2022年6月4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五月初六噶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嘅。仲未留开心机嘅你，我等着你回来。快啲开心机，定系你系开手机听嘅咧？定系开电脑？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免我关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两上眼子一回来，听天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 姐姐嘅等着你回来。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今朝出门口嘅时候咧，就差啲就遇到一个大雨啦。因为咧，临出门口嘅时候，听到好大嘅雨声咧，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咧，就喺呢一个嘅冷气机顶出现啦。啊，但系落到地咧，又发觉突然间收咗。咁究竟今日个天气系点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炎热啊，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天气系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啲天气真系弊家伙，又有雨啦，有雷暴啦，一阵间又有阳光啦，天气又炎热啦，跟住又有地方吹强风，即系咩都有啊！咁究竟点样先至为之好嘅天气呢？啊，其实你中意冬天多啲定系夏天多啲咧？我其实就中意夏天多啲嘅。 当你同罗马斯爱人，他愿将一切都献给他，礼物鲜花还要出钱来聘娶他，为了要将近1000元，那汽车赛跑也参加，他 他打不到电话给罗娜，就吩咐他妈妈接些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叫罗娜别牵挂，我办完事情就来看他。昨晚就开车去参加，全场最年轻的就是他。比赛开始道路滑，那飞车如电真可怕，汤米的车翻了三下，怎样出意外没法查。当他们把他拉出来，他说出最后这几句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加罗那比经过，我永远爱他，永远爱他。这意外震撼了罗马，可怜他眼泪如雨下。虽然汤米已不在了，他云云还听见汤米的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加罗那别牵挂，我永远爱他，永远爱他，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告诉他我爱他。 高州罗娜，我爱他，我有舒云的歌声。逢星期六大家都好记听呢一个名字啊嘛，舒云啊嘛，系嘛。咁啊，头先讲起咧，大家中意呢一个夏天多啲定系冬天多啲啦？佩佩点解中意夏天咧？其实我好怕咧，着到个身好臃肿咁样出街嘅，即系可能又一件薄褛啦，跟住又一件羽绒啦，跟住可能咧仲要戴颈巾啊等等呢啲咧，我系非常之害怕嘅。咁啊，同埋因为冬天咧天气比较干燥啦，咁一干燥嘅时候咧，咁啊会喉咙痛啦，亦都会痕啦，咁所以咧我就真系麻麻。我哋呢一个嘅冬天啦，夏天虽然咧就辛苦啲，不过咧就我又觉得有时出一身汗咧，其实都系帮助身体，好似有啲排毒嘅方法嚟嘅。咁同埋我中意即系唔好着到咁臃肿，少啲衫咧就觉得方便啲，同埋咧洗衫都方便啲，因为冬天咧。要洗好多件噶嘛，系咪？今日即系工作量又会大咗噶啦嘛。你咧，你中意夏天多啲定系冬天多啲咧？ 我哋有周璇姐姐嘅呢一首《永远的微笑》啊。明明咧就未安排到呢首歌嘅，不过真系好想听啊！ 你背上我偷偷摇摸摸夜啊，偷偷摸摸跟人去爬坡。你瞒着我呀，你躲着我呀，偏偏你又遇到我，难道你还不认错？什么叫做偷偷摇摸摸？难道就算错？你自己想呀，你自己说呀，你要不是去爬坡，怎么你会遇到我？你爬坡也不许我爬坡，你还要骂我错？我没错呀，你也没有错，爬坡呀算什么？姐妹两个都不错，明天一块去爬坡。 真系要偷偷摸摸咁样拍拖嘅，可能系讲紧你后生嘅时候唔敢俾爸爸妈妈知系咪？咁但系而家嗰啲年青人咧，好明目张胆嘅。好，听多首歌翻嚟咧，就会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 Carol 嘅出现啦。邓小平 ，Oh Carol，Oh Carol， 我为你疯狂。是让我爱你，你是我是我，你害我，是我夜夜梦想，但是没有你，我又更欣赏你的聪明美丽，天下无双，我永远不能忘。我要伴着你，拥在你身旁，我要你做我的终身伴侣，不管你怎么样。 Oh Carol， 别再是我是我。 Oh Carol， 我为你疯狂，虽然我爱你，你使我失望，你害我，使我夜夜梦想，但是没有你，我又更欣赏你的聪明美丽，天下无双，我永远不能忘。我要伴着你，拥在你身旁，我要你做我的终身伴侣，不管你怎么样。 Oh Carol， 别再是我是我。

会消失影踪。轻风吹过，就见天空，影踪被风送。 阿姐的歌曲真的听得令人好舒服啊！咁多首名曲里面，当然首一首都可以是佢嘅代表作。其中呢一首呢可能听得比较少啲，由汪明荃主唱嘅《天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你话呢有好多代表作呢，呢一位朋友哇都真係好多代表作。其中呢一首都系佢其中一首嘅代表作。 回望我一生，历遍几番责备和恨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在梦中度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起怕再返，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岂怕他？冲出不再返。 有啲声音靓嘅朋友呢，真係由佢年轻嘅时候到佢年纪大咗嘅时候，把声都係冇乜改变。张德兰就係其中一个嘅好例子啦。带嚟呢有梦中人。呢首歌咧喺我嘅节目里边咧，应该播放率都真系好高，因为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同埋好中意。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物乱，情路。太多幻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 漫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继走几远？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牵，抑压千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 再强陌上归人，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炎热，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天气炎热，同埋有几阵骤雨啊，随后一两日咧大骤雨。同埋呢个狂风雷暴都系有嘅，室外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3%。嗱，寻日咧就系呢个端午节啦，咁啊睇新闻咧见到咧都有些少嘅龙舟嘅活动出现啦，咁啊同阿女女倾起嘅时候咧，佢就话好想睇啊，因为咧好几年前咧我哋曾经喺呢一个嘅观塘嘅海边咧见到有唔记得系比赛啊定系练习啦，咁啊。对于小朋友来讲呢一件几新鲜的事来的。希望呢来讲呢疫情再好啲嘅时候呢真係呢周围都可以有呢一个嘅龙舟鼓响起呢就好啦。这个时候呢我哋有 Francis Yip 嘅出现。喂好似好耐冇听过嘅呢一首歌。那天将心交给你， 那天将心交给你，载住了我的往事，还有内心那份情意，与将来际遇，那天将心交给你，我愿你以心接住，用回你内心那份情意，能尽化鲜和美，从此每一点泪，全也只为你睡，从此住我半生际遇，还愿你用真爱共诚意，来换这份情意。 将心交给你，载住我半生际遇，还愿你用真爱共诚意来换这份情意，还愿你用真爱共诚意来换这份情意。 知你一边听呢一首嘅《几许风雨》嘅时候，个脑海系有啲咩影像出现啊？我个脑海咧，全部都系卢海鹏嘅样啊！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咧？当年咧有好多歌曲咧，或者有好多嘅好经典嘅一啲嘅 music video 咧，咁啊被一班好有演技嘅演员咧就演绎得非常之惟妙啊！ 当中咧呢一首嘅《几许风雨》咧，由卢海鹏去演绎咧，确实又真系都几深刻印象嘅。咁当然啦，我播紧嘅呢个版本咧就系原装正版罗技罗文嘅《几许风雨》啦。嗱，除咗咧即系呢一啲咁经典嘅一啲嘅画面咧会喺脑海出现之外咧，其实咧都有好多朋友好中意将啲歌去改编嘅。咁啊，亦都改编到咧，可能原装嗰首咧你都未必记得佢点样唱，但系咧你会记得改编嗰首嘅，好似跟住呢一首歌咧，其中有一句嘅歌词咧，可能大家一路唱嘅时候都会跟住唱咗个改编版本啊，即系咧慢慢前路去买啲嘢嘅，咁买啲咩咧？会唔会个答案我同你都系一样咧？唔知道我个年代同你嘅年代一唔一样咧？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一一细心想，为什留步回头望一望，心中一片迷茫，默默看看天际白云荡，就像你我自在地方，但愿与你欢笑地流浪， 2022年底，欧盟由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将会减少 90%。 受制裁的包括俄罗斯军方在乌克兰布查镇和南部马里乌波尔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将领。另外，俄罗斯国家结算存管机构亦在名单内。外界指俄罗斯大规模债务违约风险大幅增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欧盟的新一轮制裁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

话咁快咧，时间咧就嚟到上昼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嚟到咧，2022年6月4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嚟到五月初六噶啦，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2%嘅呢个时段咧，除咗有我之外咧，当然有我哋嘅老友记啊，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嗱，今日梁医生讲呢一个话题咧，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嘅，因为今日咧讲嘅话题叫做长寿不是梦。大家都知啦，其实香港咧就已经系成为咗全球啊最长寿嘅地方之一啦。咁谂下，香港空气又唔系话真系咁好，又人烟稠密，点解都可以有呢一样嘅情况出现呢？究竟香港有啲咩独特嘅地方呢？同埋，其实养生要点样做先至系最好呢？系咪就系早睡早起、饮食均衡啊、心情开朗就已经搞掂呢？一阵间咧，当然要请梁万福医生同我哋慢慢讲解啦。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咧，我哋有一班嘅歌手朋友啊，近排热播嘅呢一首《前》。 我和你常从模糊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生路待迎接。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 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除了有我之外，还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啦，梁医生啊，近排疫情咧，我哋咧除咗听到啲疫情嘅消息之外咧，其中一样嘢咧，佩佩我咧都会即系留意到，原来香港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年纪都有机会系过百岁，亦都唔少噶。即系话，其实香港人咧，诶呢一个嘅长寿咧，都真系几多嘅。咁啊，亦都即系据了解咧，话香港人嘅长寿嘅比例可能系世界上最高添。咁究竟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即系咁长寿咧？有冇啲秘诀可以即系教下我哋嘅咧？ 咁咧就我谂即系长寿呢样嘢，或者活过一百岁咧，其实依家嚟讲咧都系较为普遍嘅。 嗯。 咁我作为一个老人科医生啦，咁我都见到啲病人咧，其实都会一百岁以上，仍然咧就系佢脑袋精益 行得走得咁样， 行得走得食得着得，唔使要人照顾都有。咁所以好多人就啊，老咗之后八十几岁系咪要人咧？有可能大小便失禁啊，行唔到。咁其实原来咧过一百岁咧都有好多咧，其实未必有认知障碍症啊，自己可以同人倾到偈咁啲人都系。其实咧，我哋比起三四十年前我哋开始毕业做医生嘅时候咧。见到八十几岁咧，就系叫做罕有。而家咧，见到八十几岁咧，就系常见。系见到一百岁咧，先至系哦，你样好健康，我一百岁都好好多人。咁其实咧，呢个就系嗰、那个，即、就、系、是、我哋个预期寿命咧，喺香港咧系都超越好多地方噶啦。咁、其实我哋超越咗日本，无论男性同女性咧，都系世界最长寿嗰一对人啦。咁、所以我哋都见到喺度。即个第五波疫情里面好不幸地呢见到好多呢都去到啊由呢个65岁至到102岁嘅死亡个案。咁我哋见到呢最上嗰个呢好多时呢都去到90几100几岁嘅。咁所以都喺香港嚟讲呢我哋嘅平均寿命都会长啲。咁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长寿嘅咩原因，一呢最紧要都系佢嗰个即系你嗰、那个即系遗传因素系重要嘅。 嘅意思即系话，如果爸爸妈妈系好长寿嘅，即系话自己嘅机会都比其他人高咯。 系啊，我哋始终个基因系好重要嘅，即系话我哋喺嗰个即系遗传嘅基因里边咧，判定咗咧佢有冇一啲嘅两样事啦，一咧就系、是、一啲嘅慢性疾病，二咧就是、癌症。因为咧。其实两个咧都有少少一啲嘅，都系即系遗传嘅即系原因啦，即系所有慢性嘅疾病，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咧，都有好强嘅一个遗传嘅基因喺度。咁而呢啲慢性疾病就正正系我哋所谓老人病嘅即系元凶啦。咁所以如果冇老人病，咁就梗系可以即系如果你有生活检验，多做好多啲嘅即系运动啊，咁去到长寿咧。差不多是必然的。咁另一个就是有没有癌症啦，因为有部分的癌症大家都知道有遗传性的。 冇错。 譬如是大肠癌啊、乳癌啊，咁呢啲呢都会有所谓遗传的基因存在喺度，令到比较容易有患上癌症。咁都是癌症的时候呢，咁佢就会令到即係死亡的几率高啲，咁所以长寿亦都减少。咁所以呢第一摆呢就是话遗传基因。不过呢个你冇得揀㗎。是吧，即系你嘅父母比较简单，所以如果你知道你嘅家族来自一个长寿家族，哇，咁阿爷阿嫲阿公阿婆都超过九十岁咧，咁如果你生活喺现今嘅香港，随住我哋即系医学嘅昌明咧，其实你嘅预期寿命咧必然达到你嘅长辈嘅同龄或以上，咁所以呢个预算呢个长寿呢样嘢咧就系重要。不过讲咧有咁讲长寿咧。我哋仍唔可以净系讲年咯，亦都要讲质素啊。 系，即 系活得有质素。譬如话，你系长寿啦，去到95岁，原来你有10年就瞓喺床唔识喐。咁呢个系咪有即系所谓生命价值咧？咁呢个又系另一个睇法啊。咁所以系长寿咧，要增添埋嘅活力啦。 健康啦， 健康啦。咁所以咧，头先讲 即系冇得拣啊！你嗰、那个即系你有几多头发，会唔会光头？有冇得拣嘅？ 冇得拣，呢啲脱发嘅嘢，好似即系你点样控制佢，佢都唔可能阻止佢嚟噶嘛。 系啊，你即系通常男士就个阿爸 秃 光头， 系 咁你 都走唔甩噶啦。 差唔多个阿爸嗰个年龄，你会唔会走得甩咧？就走唔甩嘅男士嘅。男士嘅苦恼系嘛？ 系咁啊，女士都有噶、哦。咁因为我爸爸都好早有白头发，所以佩佩都好早有白头发咯。 系啦，白头发就系会喺个家族啦。咁、但系秃头咧，就其实就系男士多嘅。 嗯， 咁即系好得地啦。即系个阿爸有秃头，咁嗰个仔咧去到四十零岁开始就甩头发，即系冇得避。咁当然而家咧就可以植发啊嗰啲咁啦，系咪？咁但系呢个都系有时你都麻烦啦。咁你又会好惆怅咁。咁呢啲。其实我哋都系嗰、那个都系生命里边必然要面对啦，但系最紧要就话我哋除咗遗传之外，就有啲系你遗传得好，你唔检点，你都系嗰个长寿有影响嘅、 嗯。又烟又酒啊，又夜瞓啊，又食嘢乱咁嚟啊，咁嗰啲就梗系即系自己搞坏自己身体啦。 啱啦，咁所以我哋嘅即系喺长寿咧，就包括我哋个生活方面嗰个预备啦，我哋嘅饮食习惯啊，运动咁啊。即系长唔长寿同一个好直接关系，你会唔会好肥肥胖？ 嗯， 即系呢个未必系天生噶咯，呢个后天嘅。 系 啊，即系话哦，你可能你上一代咧就唔肥嘅，去到你呢代又肥，点解咧？因为可能你入息比较好啦，你嘅生活条件比较好啦，你 食得太好啦， 食物又好啲，系、哎、即系成日都去食骨汤啦，系、咪？咁呢啲咪你嘅。累积的脂肪会多的时候你要肥胖，即是肥胖呢就肯定是长寿的敌人。 嗯。 你在一个40岁已经个肚腩很大个，无论男同女都是啦，那你即那个所谓预期寿命呢你一定会减少。 嗯。 啊、即是减少10-20年一啲嘅话，所以就不要向往啲好肥咁喎，那你在70岁之前呢就不要太肥啦，那如果肥嘅呢、你好好咁样去注重返。 嗯， 咁另外你仲会有机会，即系你嗰、那个即系遗传基因冇咁好啦，你个家族有高血压啊，有糖尿病啊，有高血脂，或者有癌症，试过有大肠癌嘅，咁你就要注意一下去催吉避凶啊， 系做密啲呢个身体检查。 啱啦，咁譬如话啊，你家族病历里边有即系兄弟姐妹父母有大肠癌，其实40岁开始就要做大肠镜啦。 嗯。 咁啊，大腸鏡有息肉就移除，呢個喺個醫學裏面係好確立咗噶啦。呢啲所有大腸癌咧，起先嘅時候都係息肉嚟嘅。 嗯嗯， 息肉咧，若會生下咧，講緊係5-10年咧，先至變成癌症嘅喎。 嗯， 咁所以恆常地你去做移除息肉咧，就減少患上。大腸癌嘅機會啦，咁、呢個亦都係幫到噶啦。 頭先係講啦，可能即係生活上邊要即係做得好啦，亦都如果你嘅遺傳密碼係 OK 嘅話咧，理論上長壽不是夢啦。咁但係如果能夠保持一個好嘅心情，成日都保持心境開朗快樂嘅，或者精神上係有所寄託嘅，係咪都係令到自己長壽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呢？ 咁你呢个讲得啱嘅，因为呢如果你个心境好呢，就是、一啲所谓我哋常见嘅所谓即係心身症。心身症系咩呢？就係、话我哋压力啦、抑郁啦，呢啲呢都会令到我哋嗰个新陈代谢系统受影响。咁、呢就会影响到譬如我哋有高血压啦、感染嘅几率高啲呀，咁呢啲呢都系我哋会即係有影响嘅。所以呢个身心健康同样重要喎、哦。咁呢个身心健康呢就要靠年轻嘅时候开始累积㗎喎、哦。咁我有好多时见到啲病人嚟到睇医生就话啊，我食咗呢啲咁嘅镇静剂安眠药食咗20几年啦，40几岁开始食㗎喎、哦。咁你一路食落去去到年纪大，你真係冇得戒除呢个习惯，或者亦都影响你嗰个寿命㗎喎、哦。咁所以呢由一个30零岁开始工作稳定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好好地注重那个心理的质素和健康，怎去可以减低压力，怎去消除你自己的压力呢，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呢，令到个身体是健康一点的。 嗯， 啦。咁啊，如果你头先所讲要由后生开始，哎呀，梁医生，而家我哋年纪都大啦，咁咧又有啲坏习惯啦，有可能头你头先讲咧，一早就可能已经孭住某一啲嘅病啦。咁系咪即系话我唔会机会有长寿呢样嘢嘅咧？ 咁又唔係嘅，因為現代醫學都比較先進啦。剛才講譬如話，你啲大腸癌可以完全即係消除佢變成癌症，咁但係同樣地，我哋最緊要都係所謂代謝症啦，係話幾個四高嚇、啊，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 嗯， 啲四高咧，其實都喺個醫藥裏面咧，可以及早去 控制， 同埋睇佢有冇併發症嘅發生。你控制得好咧。嗰啲併發症就話血管病嘅併發症咧，可以減慢發生。咁譬如佢一個普通嘅人，可能佢二十年已經係會變成有啲血管病。咁但係如果你控制得好，譬如糖尿病、高血壓咧，你自己有檢監察咧，咁其實咧你可以將嗰啲血管嘅病變去再褪遲多十五年。譬如如果二十年會變壞，咁你可能褪遲多十五年，你三十五年、四十年，咁你可能。会去达到你嗰个长寿嘅最终极咧，可能都超越九十岁以上。咁亦都因为咧，你做得好嘅话咧，啲并发症发生少咧，就冠心病或者脑中风或者呢个认知障碍症都会减少嘅时候咧，就会得到喺长寿得嚟咧，亦都有个健全嘅身体同嗰个精神嘅健康咧。咁就享受生命嘅越长越好啦。 嗯，即係话呢做人呢就要需要呢就快乐嘅时候就要快乐啦。但係呢即係千祈就唔好套用喺呢个食物上面啦。如果你食完嗰餐话哎呀我食咗先减肥呢呢啲就要即係要考虑清楚啦。同埋呢要做呢个定时嘅身体检查啦，加埋呢做适量嘅运动保持心境开朗呢啲元素呢，正常嘅朋友仔呢都系呢一个嘅长寿不是梦，可唔可以咁讲呢？ 係呀，同埋你要做定期嘅监察，要去睇醫生，我有好多時咧見啲病人咧嚟到去睇醫生嘅，淨係睇醫生嗰陣時候就血壓，或者睇醫生嗰陣時候就血糖， 係 其實就係佢定 自己呃自己啦， 個身體自己嘅，唔係醫生噶嘛， 係 自己控制緊要啊，可能每個星期每個月你都要做咧，咁你就會知道自己情況係點，及早去到因應嘅改變咧。早啲做嘢就唔好等到啊出到併發症先有到人中風至發覺自己高血壓嘅喎。 嗯，咁就即係咁就弊家伙啦，係咪？好，咁今日咧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又繼續探討唔同話題咯噃，好冇？拜拜， 拜拜。 收咗咗梁万福医生之后呢，某一个钟呢仲有大概分零钟嘅时间呢就会进入呢一个嘅六点半钟，即係话呢今朝早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喇。嗯，一连三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又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呢将会系六月九号星期四嘅早上。临走之前都提下你啦，今日嘅天气呢大部分嘅时间都系炎热嘅。不过呢早上有部部地区是有这个雷暴啦，咁而今日最高的气温呢去到32度添㗎喎。所以咁炎热嘅天气呢大家要小心保重啊。昨日呢佩佩去咗运动，发现呢有啲上气唔接下气啊。因为可能喺正午时分做啦，亦都因为戴住个口罩啦。虽然你话喺户外，咁我仍然都好好保护自己嘅，咁但系咧就发现，原来咧天气炎热，戴住个口罩做运动真系确实几辛苦噶。所以咧都系再拣做运动嘅时间，可能拣下听完清晨爽你去啦。人少啲，太阳白白又未高高挂嘅时候，相信会好一啲嘅。希望呢你都会有一个嘅愉快嘅星期六。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嘅。好啦，真係要同你讲声再见啦。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清晨爽利，钱佩佩再约你喺空气中见面啦。拜拜。